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，情商回到老尾，阿笋哥和我坐在这里，大家做录音。 我帮你开啦，这集你很难开的，因为呢就快呢这个李卓人和刘小丽会补选啦。 主题是什么呢？ 因为了才要有主题啦，屌你。所以呢我们谈政治。 我想问这个题目呢已经出了第三次还是四次了，已经谈政治。 有没有啊？ 有记得啦， 屌你。但是其实我们来来去没什么要 说。五百几集之中有三四集政治很正常的。 那么 是不是算少了其实。 是的。我们今天有新的老美同事在这里，我们不如说一下这个你的政治倾向。現在呢 你是不是選民先？ 是選民，過 不是選腳趾那些，是選民。 我過了18歲的啦。 狗護士是選民，就是選腳趾 的。選腳趾的嘛，我永遠不投票的。 好，我是選民，那之後呢，你想今天的題目是什麼？ 不是談政治嘛。 談政治，你想 說。那你如果現在補選，你會投票誰呢？ 不是有誰爭？ 是的。 不是就是有這個李卓人啦，還有劉小麗啦。咁啊，喂，即係跟住另外敵方啊，即係我話敵方嗰邊啲人好含糊啊，即係啲樣好含糊啊，真係含唔出啊啲樣真係。 喂，咁啊，如果我投李卓人啊，因為佢真係堅做咗好多嘢。 你都覺得係啊？ 係啊， 其實好神奇啊。 劉小麗冇咩做過啫喎，嗱佢好唔好砌我就唔知，不過條腰同個腰攞比例喺後邊睇過應該幾正嘅，後邊砌就 我冇乜點見過佢啊。不過李卓人係咯，我覺得係 佢真係為社會做過。 佢其實我哋認識佢都係好長時間啦，但係咧好神奇喎，佢呢個呢幾期咧，佢唔係低票當選咧，就係唔得咯。 唔係佢嗱，我點解我覺得點解佢會咁樣樣？ 喂，其實你後生嘅時候咧，你知啦，我哋童年嘅時候通常有咩問題都係揾區議員。 係 你其實屋企有冇試過去幫襯個區議員？ 有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嗰陣時住鑽石山，咁咧就揾阿道葉石欣，真係 哇，經典啊！ 嗰陣時咧揾道葉石欣咧，道葉石欣係一個點嘅議員咧，佢間我記得唔知係黃大仙定新蒲崗。 有冇搞到你好想吊鬼婆咧？跟住 我話俾你聽，你入到去直頭好似見到聖人修女咁噶。 咁緊要啊！ 道葉石欣當年係受過好多俾英政府迫害嗱。他當年而家有些人就話係英政府揾佢出嚟做呢啲議員，其實係道葉石欣真係自發性去幫有啲嘅貧民做呢啲嘅議員，即係去發聲嘅。英政府當時係俾咗一啲壓力佢嘅。嗱，我哋嗰陣時住木屋區，因為一啲嘅木屋問題，去聯絡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叫做房署，房署唔撚理你，耍鳩你。咁之後咧，再去第二啲部門。咁道葉石欣係真係肯出封英文信，因為你知嗰陣時個英政府咧寫中文，佢嗱屌你老味，抌垃圾桶啦，幫你。你寫英文之後咧，佢真係幫你寫一啲英文信去同政府角力嘅。咁你收到信之後咧，就去揾翻道葉石欣，道葉石欣又幫你寫封信，即係佢真係咁樣幫啲機械階層做。 咁唔係大家其實好撚感謝佢咧？ 嗱，當年排隊嗰啲人，我諗真係好似輪米咁啊！朝頭早五點鐘又去嗰度輪。側頭係幾百人一齊輪咯，佢真係幫你。佢唔係話打官腔話，哎得啦，呢個幫完啦，趕走你走。佢真係逐個逐個幫，即係呢種人，我覺得係值得欣賞嘅。即係如果你話道葉石欣肯出嚟選，我選佢啦。 我記得我細個都有呢啲咁嘅嘢嘅，係嗰啲，但我嗰啲梗係細閪好多啦。係細個嗰啲咧唔知派學校派咗另外一個區，跟住咧。不知點解係揾區議員嘅喎，即係我可能我係屯門大噶嘛，咁咧就派間學校派咗落元朗喎，咁啊唔知點解，因為讀書可能真係太差啦，跟住然後咧就派咗去元朗區咁樣，跟住然後老豆老母係識去揾區議員，跟住然後咧就去啲中學嗰度就同個校長直接講，話啊呢個細路可唔可以喺度讀書啊咁樣，我喺度嘅，我企埋喺度嘅，個議員我嗱我印象記得，應該係瓜咗老唱嘅吳明欣。 哇！咁撚有型，哇！ 即係咧，話你兩個講嘅議員都係好經典， 係經典，即係英雄啊！呢啲係英雄。 嗱，但係我要即係講真，好含糊啦，因為真係我太細個，太迷你啊！嗰時候個腦真係得咁大，點記得咁多嘢咧？係咪？咁但係好搞笑喎，係真係會揾區議員搞呢啲嘢。 因為而家啲區議員就唔係去伸張正義，係平衡暴力噶嘛， 同埋勾錢， 勾錢啦，係啦，係勾著數啦。 好核突嘅而家啲區議員。 因為嗱，話説。我有兩個朋友就被人推舉我做區議員， 咁緊要啊！ 係啊，我 醫生， 你講得啱啦。 係啊。 另外一個就係阿英英，就幫阿侯志強嗰次選舉出嚟。咁兩個被推舉我做區議員，咁阿牛牛嗰次咧就 佢表弟邊個唔講啦，咁啊就大家喺度分咯。即係嗱，如果你選咗，我又要啲呢啲嗰啲嗰啲咁樣嗰啲利益咯。 即 係 大家有有交易嘅。 但阿牛牛就話太核突，即係同埋唔等錢使，所以唔做。雖然佢又好撚貪錢。咁阿英英嗰次就係佢老公叫佢唔好做。 英英係邊個啊？ 阿英姐啊，喺教育學院做，喺教育學院教書嘅，選上水嘅區議員。咁咧就都閪咗啦，梗係。咁佢選嘅時候之前就佢老公同帶埋佢一齊嚟同我一齊傾下偈啦。佢就問有咩意見，我就話而家就唔係伸張正義嘅年代啦。第一，第二你會好多掣肘咯，因為人哋推你出嚟嘅目的唔係因為你做到嘢，係因為你被利用到嘛。 嗯。 即係黨係控制支槍，唔係支槍控制黨噶嘛。而家咁我覺得你唔做好過做啊呢啲位。即係喺呢個年代，你冇正義可言噶。 係咯，冇嘥時間啦。 即係你想伸張正義，唔係喺區議員。我覺得，即係你做議員要伸張正義，你可能需要好多嘅地下渠道去做啊。 嗯。 即係而家你要伸張正義，唔係話啊我企出嚟議會發聲，你應該係企出嚟議會抌兩個汽油彈啊。係 咯，我覺得而家嗰啲即係嗰啲咩議員出嚟講嘢，其實冇人理嘅。 曬撚氣啦！你應該選我同你啊嘛。 同埋咧，嗰啲議員咧 入到立法會，我殺撚曬得唔得查？ 我覺得嗰啲議員咧，好多時而家好即係尤其係區議員咧，通常都要處理邊條大廈裏邊有條渠塞咗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即係嗱，請選狗護士唔同啦，佢專門幫你解決啲女士啲渠塞狀。 點係啦？我唔係你選撚到我包你去入法會散。 50歲以上嘅女士可以揾佢通經。 屌你！我而家食靚妹啊！ 要分兩個層面講嘅，區議員同埋立法會議員，咁又好唔同嘅。咁啊，區議員就真係處理細嘢啲嘅，即係真係地區性嘅。但係立法會咧，其實應該係睇大圍成個香港嘅政治發生咩事噶嘛。係啊，咁但係如果你話，你問我支持邊邊，即係李卓人有啲係可能佢係真係為香港社會服務做好多，但係香港嘅政治嘅 next step 可以做啲咩咧？佢用緊咩方法咧？ 咁你係諗住點咧？你做乜係港獨啦？唔緊要啊，即管講，我哋唔排斥人 所有政治。我反而唔好話我係企邊邊，而係我只係話會判斷就係佢哋做緊嘢係咪冇效咧？若果係冇效嘅話，係咪仲要堅持落去呢？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啫嘛，你當老細 獨撚嚟喎，你應該 係你聽我講埋先好唔好？好簡單啫嘛，若果老細都係由老細諗法啦，好唔好？叫個同事做嘢，個同事用方法 A 做嘢，第一日唔 work， 第二日唔 work， 第三日唔 work， 你會同佢講啊，同事啊，你會轉下其他方法啊？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呢位同事佢用呢個方法用咗30年都唔 work， 咁係咪一個問題呢？如果你問我，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支持港獨，而係話佢炒冷飯咗太耐啦，同一個方法仲喺度 sell 緊民主中國，堅持民主中國。我哋呢代嘅人會覺得好銀眼啊，即係唔通你真係睇唔到呢刻香港發生緊咩事嘅咧咩？唔會唔知噶，每一個人都知噶，就算係幾咁政治冷感嘅人， 真我 你真我政治冷感嘅， 即係幾嚴謹正嘅人，一講起其實都忍唔住團火，都會知道香港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嘅。我嘅睇法係咁咯，所以你問我啊，劉小麗啊、李卓人嗰啲啊，你只不過係佢唔係企喺嗰邊啫嘛，佢唔係好表面咁遊輪緊香港人咯，即係你所謂嘅敵人咯，即係嗰邊民建聯啊嗰啲，直情講到明係係啊。我嚟坤錢噶，我係代表黨噶，我係嚟滾你哋噶。 反而你欣賞佢係個真少人。 我係嚟香港，我講到明，我係收錢，我係對付緊香港人嘅，我係要洗你哋牌嘅。即係其實好白好顯眼嘅。即係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個層次就係即係冇佢哋唔係嘅，佢哋唔係咁，咁我都唔會好講。但係所以就話阿李卓人同阿劉小麗只不過咁啱企正，佢唔係企對立面喎。 我而家咧望著老美軍後面就有老母真理教啦。 又要再講多次先，呢度係邊度咧？我哋又講多次 location 先。 呢度係呢個 同華賓館啦，華賓館啦， 屌你個播新聞嘅播。 跟住然後咧，我就喺度諗起，咁啊，阿老 美國下一步是不是搞真理 教 真 理你聽我說我今天看一本政治的書那本書叫 Invisible Army、哦、那 我先抽一句先有 他有惡事 他打飛機原來即在這本書裡面說一些、即係政體被推翻的時候原來很多地下組織通常開會都是雞竇嘅，屌為掩飾身份。咁我哋而家咪啱咯，屌你賓館開會係嘛？ 但我諗可能咧，佢哋問曬嗰啲人咧，誒邊度有幾個男人一齊嚟開會，我哋即刻俾人哋捉咗出嚟。 唔係你， 太陽而西出嚟。 啊，咁啊係喎。唔係，但係睇我哋個樣似唔似基佬咧？ 似。 我就覺得唔係好似。唔係你似啲基佬知整啲噶嘛？ 基佬咩啊？ 基佬知整啲啊？ 老師整啲 嘅， 好 撚 正， 你睇下我啲咁撚醜樣，肯定唔係基佬啦。 你都屌嗰啲啊嘛，你 梗係唔係啦？ 屌咁我就係負責拍片。 唔係啊，其實真係你兩個似，我覺得。嗱，你諗下佢嘅長頭髮扎辮啊，咁樣會唔會將你嘅暴露咗出嚟咧？其實 佢睇嘅呢個撚樣， 我就係入嚟睇。 咁講呢個世界啦，屌你講翻個政治先。 講到邊啊？ 你兩個 Invisible Army 啊 ？Invisible Army 就喺呢個雞竇開會，同埋咧誒新一代嘅香港咧，我自己嘅睇法。你話阿李卓人啊，或者係阿林小麗嗰啲，你建設民主中國，其實呢個已經變成一個齋講冇做嘅口號，大家都知道係唔得噶啦。同埋佢哋喺呢件事情上面，嗱，如果我再選，我選佢啦。第一，第二，如果喺政治上面，香港要有一個出路，要點咧？搞地下組織啦。即係我覺得今次搞地面組織呢個港獨撚得，基本上玩嘢係阿公俾錢佢叫佢做，愛嚟鋪那三條立法嘅。喂，阿順哥，你而家搞個反港組織，大字標題貼撚曬海報，搞到幾民怨得幾民怨，愛嚟那三條立法鋪路嘅。如果香港要進一步有一個政治嘅新氣象，要搞咩咧？地下組織、暗殺組織。 其實你間公司係咪啲地下組織嚟嘅？ 屌你啦，四个人卖屎忽都未能掂啦！ 喂，呢个刘备关要张飞同诸葛亮都系得四个人。 佢后边好捻多钱支持咧，屌我嗰日睇见。 你点知人冇钱啊？ 有钱唔使步行啊？ 唔系啊？咩唔使步行啊？ 我哋头先唔使步行咧，应该有法拉利坐啦嘛？ 唔一定嘅，人哋要隐藏实力啊嘛。 喂，隐藏实力，你做地下组织嘅人暗杀，冇够悍马，挡唔捻到子弹嘅嘛？屌你！ 我一句声都冇出过啊！你听我讲啫。 因为我觉得呢、這个即系其实我觉得香港冇出路嘅，其实。 香港啊，香港嗱，香港有香港嘅历史，我咁样睇啦。香港是一個革命基地，香港要改變大世界需要的是輸出有些的想法或者有些的人，但是在香港改變自身的環境沒有出路。當年解放香港的、不是一些的、政體或者是一些的人群，他只是將一些的想法輸出了，孫中山啦，香港一啲 舊事啊， 我得就好啦。 你而家得噶， 俾人解放啊， 俾人解放 出緊喎， 解放江門啊， 解放江門得。香港唯一嘅做法就係輸出口，有啲嘅嘢喺地下做，你可能個成功嘅力量會大好多。李卓人如果真係想，佢其實是為社會做了某些事的，亦都是有正面的，譬如他幫打工仔幫了很多的。我有個同事很掰他的，就是因為他老婆以前做電信公司，被電信公司呃了很多 OT 費，李卓人話都明你不給我的我會搞你公司。我在八號風球之下上班，我回不到工，我打去李卓人的那間叫什麼職工盟， 職 工盟跟我說，他如果一定要扣翻你嘅假期，你同我哋講，我一定會做你老闆。我話佢話我哋簽一啲咩合約啊嗰啲，佢話你嘥氣，人權條例凌駕一切。因為你出已經係工人。 哇！咁佢都有啲，佢哋都有啲有啲氣勢喎。 有嘅，有嘅，有嘅，即係佢真係幫社會做一啲嘢嘅。嗰啲嘢係真係幫勞工界爭取。 同埋真係打工仔係真係特別容易俾人恰嘅，坦白講。 佢唔係俾人恰，我直頭俾人踩喺度上。 同埋仲係會恰鳩你冇知識啊，同埋唔團結嚇，佢哋真係有呢個優點嘅。係 係係，你話至於佢大勢上面做到啲乜做唔到，呢個 must 㗎啦。你話我哋大勢上面喺政治上面有啲咩可以衝擊到呢個社會咧？咁嗱，我自己意見啊，唔代表在座兩位啊。我近排睇咗好多赤軍嘅資料，咁佢老豆咪得咯？阿寵信房子個老豆當年搞咗個血同盟啊嘛，血同盟真係衝擊社會啊！屌你，我真係驚撚咗你，無啦啦出街俾人捅兩刀，屌你！ 不過我覺得呢個世界。 其實所有嘢都唔穩定嘅，即係一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。你見到嗰次唔知道一次定二次大戰啦，咪有一個、啊、有一個工匠俾人哋刺殺咗，跟住然後我哋 係係係 係啊， 所以係因為咁嘅引爆點咁。 係啊，呢個俄羅斯1905年革命係因為有一個工人嘅麵包出咗問題咁樣。喂，全部咧呢個世界嘅改變咧，有時都唔需要話有啲咩人特別去搞，有時咧真係好撚佛系嘅，自自然然就會出現嘅。不過最好就是有些人去，即係有人去準備呢件事要發生，就梗係更好啦。 誒，同埋香港人，我理解啊，由頭到尾，由上次一次嘅革命基地開始啊，香港人係一個好怕死嘅民族，所以香港搞唔到啲大革命啊，佢只係輸出思想嘅啫。香港人最衰一樣嘢咩咧？怕死，怕死怕蝕底。就乜都驚親死，因為近排我睇緊一本書叫做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，係尖尖多介紹睇。咁本書裏邊咧就講緊香港淪陷之前一日到香港呢淪陷49日裏邊發生過啲咩事，係一個地下活動比較活躍嘅記者寫嘅。你發覺香港人有幾個特點嘅，喺當中咧好多冚家產去撈油水啊，啲撲街打荷包啊，即係點樣樣去做啲犯法嘢，要有錢咪得咯屌！但係面對住啲即係炮火嗰啲又熬底啊咁，香港人就係咁撚樣咯。即係我哋香港人個特色係咁，所以你搞革命一定搞唔到，好撚怕嘅香港人。怕犧牲㗎，最怕犧牲係香港人㗎。 有樣嘢就係話咧，近年世界各地的革命咧，係興起一樣嘢，就係靠互聯網，就係所謂的冇領袖的革命，即係人人都是領袖。好似茉莉花革命喺邊度啊？茉莉花革命 啊，烏克蘭係咪烏克 蘭？Whatever 啦，佢哋係 黃代啦， 黃代冇錯。你總之就係茉莉花嘅。 我哋講啲嘢，我哋係唔需要求證。 係啊，就好似佢哋靠 Twitter 噶嘛。佢將啲信息一日出嚟出去，係咁 send 嚟 send 去，大家一齊做嘢。但係問題咧，當年香港嘅雨傘革命啦，都希望係咁做。但係其實香港人有個特質嘅，就係冇領袖係唔 work 嘅。香港人冇呢個咁獨立、咁夠僵。自己一個人企出嚟，香港人一定要有盤嘅。 嗰件事係冇領袖都好啦，你都要有綱領啊。即係起碼唔好講到咁複雜，即係起碼大家有同一個意見。即係你譬如好似就講最簡單六四啦，即係大家留定走。其實大家做兩樣嘢，大家都冇壞處噶。留嘅有留嘅道理，走係走嘅道理，但係大家都係參與緊呢個運動。咁有啲人覺得喂走咗之後，我可以留翻條命，跟住下次聽日再調過嚟。留嗰啲人就話：，我今日走咗之後咧，咁佢哋就唔撚怕我哋噶啦。咁其實大家講都啱噶，但係因為有時咧就 idea 上邊咧，咁你話喂，屌大家拆散仲咪得咯？你又你走，我留咁樣，咁最尾就係一盤散沙。所以有一個大家，我諗可以係冇一個真係具體有個人係做領袖，但係具體一定要有一個 agree 工嚟， 係啦，即係咧喂嗱，不如咁，你唔走都得，即係唔走咧，你咧就會承擔咗結果，但係我哋呢班人走，你走都冇問題。而不是變成一種最尾就係我屌你，你屌我嘛。其實而家香港都係咁噶，嗰時候雨傘都係有講話，大家走唔走噶，最尾咪變咗大家互屌咯。係啊，即係我 講呢個綱領，咪就係茉莉花革命嗰度嘅人民互相喺度，即係大道理係近嘅，但係啲小嘅分差位咧，大家都放低嘅。 我understand， 係啊，但係問題就係話要嘅就係嗰個地區嘅人有呢個獨立思考。要谷出嚟噶，即係大家互相 睇下矛盾大唔大咯。即係譬如話 香港， 我哋間房得三條友，然後咧我哋覺得喂一定要打齊啊，九回死又撚樣嘅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佢最多錢咁樣。咁我哋其實好容易統一嘅啫嘛。而敵人亦都係太明顯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兩個係行家，我哋大家行出去做乜揾食？佢其實對我哋冇乜價值啊，對啦，我哋仲有著數攞埋佢知咩？我哋又開個台，我哋變咗第二個錄音節目咁樣。 老尾唱歌啦， 老尾唱歌啊！係話順你老尾都得，咁但係個 okay， 但係社會咧，即係本質係即係一去到運動場面就肯定係複雜嘅。而最緊要就係香港咧，你話矛盾好激烈咧，講嘅時候咪係咯。真正落到去嘅時候，大家咪只係做下功課啊，望下左望下右咁樣，係咪真係攞個內心對呢個政府有一個好深刻嘅反思，提出到我哋應該係咁撚樣做，先至可以解放到嘅。冇人有呢個終極 ultimate 嘅 goal， 我哋冇 ultimate 嘅 goal， 即係公司啊，你下年你都會同啲投資講啊，今年我哋要揾100万，你話好冇？跟住好咁啊！喂，大家好似扯撚曬皮咁樣，咁樣先至咪又基本有個目標嘛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， 嗱，即係有時真係唔怪得，因為大家個年齡層分真係爭好遠。後生仔睇到嘅眼界又未必好似我哋、我哋望到嘅嘢，我哋唔知道。我哋會比較容易望到啲政府奸啊、矛啊，佢哋仲覺得政府對佢好咁樣，係咪先？即係就係講話用普通話教育啊！你諗下，去我哋呢個年代講多啦，我屌你老母臭閪啦！即係喂 cut 中史啊！嗰時候咧屌撚到佢七彩啦！咁但係你話而家後生仔冇中史讀好啊，我哋記少啲嘢啊，讀書係唔應該要死背㗎。 屌你啊！ 喂，我哋嗰啲幾多幾多真係喺國學嘅大師，邊個唔係靠個死背翻嚟嘅？你估真係理解可以理解到中國幾千年嘅文化歷史咩？我能教嘅啫。 你慣咗 search 嚇，但係你 search 一樣嘢咧，其實唔入唔到腦嘅。你只不過係嗰即係後生仔嚟嘅，後生仔呢種即係要啲咩就即刻 search。search 咗之後，你其實揾到個答案，但係冇經過你個腦 嘅。 但係你背嘅話咧，就真係你嘅所謂嘅底韻咯。 同埋你咩啊嘛？你有一日會經歷過啊嘛。嗱，即係譬如我背曬一四一嗰個叫雞嗰個指南咁樣，我最尾真係屌下嗰條女。我屌完嗰條女之後咧，我就有屌呢條女嘅經驗，我就有屌呢條女嘅 record 啊嘛。咁但係你就係 search 齋睇唔做嘅。咁咪唔得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好多 information 啦，但係你其實冇一個真，你根本冇機會去再去實踐呢件事。今日聽日你又 search 第二樣嘢啦，係咪？ 甚至乎個實踐只需要喺你個腦裏邊，因為你記咗一次咧，你喺你腦裏邊實踐過，但係你 search 一次咧，你只不過喺隻眼望一望個芒，望一次，你唔過嗰個腦啊，呢個係好大嘅問題。 所以我哋今日都偉大，我提出咗牛醫生嘅故事咧，都提出一個重要觀點，就係、是、咧。如果要革命嘅時候，我哋需要行動上面嘅光領咯。其實咧，呢個馬克思主義一早就係咁講啦。我哋就去到呢度完為止啦。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